祖国呀，我亲爱的祖国。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，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。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，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。我是干瘪的稻穗，是失修的路基，是淤滩上的驳船，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，祖国呀。我是贫穷，我是悲哀，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，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，祖国呀。我是你簇新的理想，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。我是你雪背下古莲的胚芽，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，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，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，祖国呀。我是你十亿分之一，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。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，深思的我，沸腾的我，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，你的荣光，你的自由，祖国呀。我亲爱的祖国。